嗯，为什么说加装了一堆选装套件呢？我觉得是能装的基本都装了，是吧？ 嗯嗯嗯。这个车因为刚才回来的时候，我们也在一直在看啊，感觉这个车已经配置非常非常高了。 嗯。 它的有些配置其实是在购买基础版本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后来选装的。 嗯。说到咱们这台车，应该也算售价偏高了。如果说到330，在整个华晨宝马的三系当中，一共有三款，售价区间是从43万到48万不等。 对， 然后我们这台车7788选装了之后，我觉得它的整个的车价应该会接近于50万的一个大关， 差不多吧，47-48万吧，应该得有。 对，然后这说说这个330吧，因为原来可能大家接触的印象更深的，大家还习惯叫328， 嗯， 对吧？很多人说，哎，我买辆328，那时候啊没有车，买不着。现在呢，就已经换成330了。 嗯嗯，这个的数字的变化其实没有什么，只是它发动机变了，所以跟着它这个命名上面也是发生了一点点变化。 嗯， 我觉得这个倒没有什么，只是大家记住了一下，现在这个330跟原来的328相比，在发动机调教上稍微的再大了一点。 嗯，参数看起来更好了一点。 对对对， 我在这儿跟大家再叨咕叨咕它这发动机吧，行吗？ 嗯，说 就是给大家再说一下，这宝马吧，原来是 N20 系列的发动机，啊， 对， 是属于单涡轮双涡管，然后这一回呢，换称了一个名称叫 B 系列发动机。这个 B 系列发动机是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它采用了模块化平台，人家造车用模块，它造发动机也用模块。三缸呢，人家叫 B 系列的3把系发动机，四个缸呢叫48系发动机， 嗯， 然后呢，应该是六缸，叫B 系列58系发动机， 啊， 然后就根据这样不同发动机的排量，然后现在的命名也有个改变，原来有个316的车型，316i 和316li， 现在叫318i 和318li， 用的是那个 1.5T 的发动机， 对， 对吧？三缸 1.5T， 然后呢，原来的328i 和328li， 现在叫330i 和330li，用的是现在我们用的 B48 的 2.0T 发动机，当然分高低版本不同啊，是吧？ 对， 然后低版本的叫320，然后高版本的叫330， 嗯哼， 然后进口车上还有个原来叫335，大家很习以为常了，现在换了嘛，叫340， 对，340， 大家是不是被我说迷糊了？ 哎，其实这个名字大家记住了，这后边数越高，表示这车的功率会越来越大。 对 啊，就简单记这个就可以了。 对，反正这一回的2017款的三系，我们觉得还是带着诚意而来的。首先换装了一大堆的发动机，是吧？ 嗯。 然后还把他们看家的那个 M 运动套件加装到了整个的17款的车型上。 嗯嗯。 你想，咱们现在那个330上面那开的那个钉子裤。 嗯， 对吧？ 方向盘 还有外观的很多一些套件都是从 M 上面过来的， 对 对， 这还是挺漂亮的。 嗯，这台车呢，其实就像刚才红城给大家介绍的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先说说它的颜值，因为三系大家都知道，嗯，可能在很多宝马迷心中有这么一种颜色是三系应该有的，就说换句话说，我买三系就一定要选这个颜色。 我丈母娘说了，那个蓝特别显便宜。 这个蓝好像我有点记不清它的一个专属名词，好像叫什么托斯卡什么蓝是吧？就好像大概是这么个名字。就说这个蓝是它三系上面独有的，也是不是独有的，就是 M 型上面应该是独有的。 嗯， 就你在五系啊，或者是其他 M 车型上都能看到这个蓝，但这个蓝呢，被宝马迷们就是非常的执着。觉得这个蓝是最神圣的那种颜色，嗯，这个颜值啊，说到颜值，我觉得真的这一代的宝马三系跟上一代我们印象当中的三系有了一个较大的一个变化， 嗯， 我觉得它是首先从视觉的这个营造上面，首先咱说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头灯， 嗯， 过去我们说那个宝马是天使眼， 对， 它是两个，就是夜间那个日间行车灯打开之后，它是两个环儿 啊， 现在呢变成开眼角的了。它并不再是连贯的成一体的两个独立的圆了， 嗯， 它是一条线那种感觉， 嗯， 其实这种东西的营造，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在，一是宝马厂家在对市场的一种反馈的试探， 嗯， 就是这个东西一成不变，它可能成为经典没有问题，但是从市场的变化来看，也需要一点改变和革新， 嗯哼， 所以说它就推出了这种开眼角的这种设计。也是力争对年轻啊，或者说对，时尚的这么一种追求，我是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这个开完之后，这个眼角，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特点。 嗯， 这个 LED 的日间行车灯一亮之后，还是辨识度很高的。 对，宝马嘛，不要说宝马，辨识度都那么高，它开不开眼角辨识度都高。但是开了眼角之后，我们觉得这代车型还是显更大气了。 嗯， 行啊，这个眼角先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也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接着听老车来给大家说他对这个三系的多么的喜爱。 一颗尘埃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落，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却逃不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记忆被慢动作一谁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因爱闪光不去怀疑什么，重新开始遗憾又算什么，我的生活。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非是不可继续播出啊！来吧，老车，这个刚刚说完了开眼角，让你觉得很心仪啊，还有哪儿呢？你觉得外观你比较中意呢？ 其实原来的那个三系，我特别喜欢从它的一个斜侧的后方45度来看它的前翼子板，因为我觉得它那时候的三系那块造的特别的有那种力量的美，就那个角度，可能一般车型它带给。不能带给你那种视觉或者那种冲击力。 嗯， 现在你再仔细看，它依然保留了那种视觉上的那种冲击力，就是它其实三系还是，你不要看它加长也好，它还是有不加长的版本，它还是主打着标榜着一款运动的车型。那这种运动车型，我觉得首先在外观上它要有一些释放的地方，这个翼子板的这一块，这个很有力量、很有肌肉感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保留下来。 你发现没有，我最近实在多了，实际多了。我考量三系其实有特别基本的几个标准，就是这么多些个配置好用不好用。然后这个三系既然你加长了，空间够不够大， 对， 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这台车开起来舒服不舒服。因为我觉得三系已经出了 LI 了，而且现在其实说的长了不老少，而且这台车又加装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三点是我考量的几个点。 没错， 咱们一点一点来说。 OK， 我体验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首先我觉得它加装的这些配置我基本也都用上了。比如那叫什么车道，那个什么巡航来着？ 自 适应巡航。我可以调节和前车的车距，它自己就跟着前车进行走。比如说我已经定速巡航到120，我走的机场高速嘛，120。前车一旦车速降下来80，我不用踩，车自动来帮我来减速，特别好用。这是第一个。它还有一个电子限速，电子限速就是我能调这车最快能开多快，就是我设定了120之后，我怎么踩也上不去。 对， 因为我知道这台车如果是真飙开来开的话，180也拦不住的。但是你要知道，因为这台车它其实的功率调教的想超120是太容易了，所以我就加了一下这个东西，我发现特别好用。这样呢导致我在机场高速上我就不用再看什么监控什么的，我就可以稳稳当当就送人。这几个配置我觉得都特别好用，还有并线辅助我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是这车的空间够不够大。因为我没有什么机会，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头也没跟大家讲，我其实这次去机场送我丈母娘和我老丈人，但是呢我老丈人没坐到这台车，我丈母娘赶上我从机场把他拉回来。他对 这台车的评价就，哎，这是宝马呀，问我这车得多少钱，我说这车都下来将近50万吧，才50万， 哎，有门儿， 就是 红城有门儿。 你想说什么，就是他在他心目中当中印象，这么大一台宝马可能要挺贵，但是他可能不在国内生存，哇，不在国内生活，所以就也不太习惯车的国内的车市的售价，但其实这台车在他心目中还挺觉得合适的。而且他们我媳妇儿跟我丈母娘在后排坐车的时候跟我说，哎，这遮阳帘不错，这后排出风口也有，座椅调教的也偏舒适，起码一路人家没跟我们抱怨这车坐着不舒服，而且腿部空间棒棒的。 嗯 啊，再有就是我说那空间还有个后备箱的空间，我当时想了，我说要不要接我老丈人，因为他1.9米的一个大个，将近180-190斤的一个这个体重，然后再加上用四个箱子，两大两小，我真是没忍心。但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这台车塞两个大箱子加一个小箱子应该是不成问题。 对，没问题。 但是因为太挤，我还是给他们叫了辆别的车。 嗯。 但是这台车的后备箱给我还挺大惊喜的， 嗯、 因为我也开了在这个级别当中有几辆偏运动的车型，那后备箱我也是看了。要说宝马三系在这个级别当中， 对。Li 的优势其实是可以显现的， 就是我觉得，因为它常年做前五十和后五十的配比，所以它在配比已经做到极致的情况下，它可以去偷空间。但别的车型可能更多的精力还在做前五十和后五十的配比，它就会牺牲空间。 嗯， 这里不点名啊，但是毕竟人宝马做了这么久了，这个优势就确实有。 嗯， 我觉得这几点都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嗯， 还有一点就是开起来舒服不舒服？ 对， 这一点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我跟老车回来都把咱们自己的感受再跟大家来详细的说道说道。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来，非试不可。今天说的是宝马三系的2017款330LiM 运动版。 嗯， 开着舒服不舒服？老车先来，你开时间比较久嘛。 嗯，这个车如果用10分来打的话，舒适度我会给8分。 嗯，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运动度？不，激情度 啊， 激进度， 这个 给打多少分？ 这个能给到9分吧？ 啊、哦。嗯，那你说说扣分扣在哪儿吧？ 扣分我就先说这个舒适 啊， 因为其实车我们都常说车是工具，这个车不光是带给我们一种激情也好，或者品牌这种力量也好， 嗯， 更多的是我们日常在驾驶的时候，它真的是能不能给你带来这种舒适的感觉？ 对， 三系的座椅偏硬。 哦，这我开的 它的坐垫真的是偏硬， 啊，嗯， 尤其是在我们像北京比较堵车。平时上下班的时候可能很难就是做到一路畅通，让你比较快的这样一种速度去驾驶。 嗯， 那么在路上这个拖延的时间越久，它的一个这个坐垫的 屁股蛋 不够舒适度的这种就它就体现出来了。虽然它有一个，我们这个车是高配了，它有这个腰部支撑的这样的一个调节， 嗯， 但是还是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开时间久了之后，你的腰部就是最腰的最下面这一个部分， 嗯， 会比较酸。 但是说来啊，这车的座椅，你要说到座椅包裹度特别好 啊，那它是有一个腰这个夹的这个角度的可以调整， 哎，我就觉得我一坐进去，嗯，哎，就被固定在那儿了。 其实是你胖了。 行啊，没问题，啊， 对，这是一点、 嗯， 那么后座呢，因为我还真没去，我就是没有别人开的时候我坐后座，我只是在静止的时候我钻进去感受了一下 腿部空间， 没有问题， 头部空间， 啊，绝对没有问题， 嗯， 因为这个车，因为三系它强调的是一个运动，所以说你在整个的一个坐姿上面它会是偏低，这个时候你开这辆车的时候，你的整体坐姿就有点像 开赛车那个感觉，腿可以伸得比较长、 嗯、啊，很喜欢， 哎，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说，嗯，整体来说，舒适度我才给他打的是八分、 哦、 啊，就是因为我真的是感觉他在长时间驾驶之后，他的腰部支撑这块，他坐垫有点薄，包括就是靠背那一块， 嗯 啊。 那激进度你给打了九分、 对，我给的是九分。这车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重新调教过的 B48 的一个 2.0T 高功率版本的发动机，最大峰值马力是252。 嗯， 这252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有一个三种运动、三种驾驶模式可以选。 四种 啊？四种吗？ 运动有两款 啊，对， 运动和运动加， 不好意思，四款、 啊、运动 Plus 啊， 对，一个运动加，一个是运动，还有一个是均衡模式，就是舒适。 对，还有个 节能模式，还有一个 ECU。 嗯 ，ECU 这个我们不说了，它这个 我用的最多是 ECU。 然后均衡模式呢，这个也不过多说了，咱就说说这个运动跟运动加。 啊、嗯、 这个调到运动之后啊，整个车你都会发现，这个运动里面它还包括三项。运动里边有哪三项可调呢？第一是调整传动系统和底盘，嗯、另外两个是单独调节传动系统和单独调节底盘。就说你可以分开设，也可以把它两个集中在一起。 啊、 哦，我选择一般都是把它全都综合到一起了。这个时候你要选择运动模式，你会感觉到轻微的感觉到车辆，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啊，你会感觉到车辆稍稍有一个震颤。这个颤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把这个整个一个弹簧的阻尼系数、那个方向盘的转向比、发动机的升功率，就是这个爆发点， 就进 油门，对、 啊， 它都给你调得很高，然后悬挂变硬。转向变得特别特别沉，我跟你这个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试没试啊？ 我就直接调模式，别的没动。 对，你这个时候你在原地就是调成运动模式之后，你原地打这轮，你就会想到原来的老三系。 哦， 就那个沉呐、啊，就是让你觉得哎呦，这个三系这个感觉又回来了， 挺好啊， 特别沉， 挺好、 啊。但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它不适合女生开了，就 谁哪个女生没事儿？我跟你说，开这个模式，她、 哎、 要掰不动方向盘，她都不带调的。我跟你讲， 这个时候真的是哎呦特别沉，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能明显的感觉到车辆紧绷了一下，就更紧了。这个时候你再踩油门，它的发动机的声音都不一样了，变得特别高亢。 哎呀，可惜了了，我这因为动面上我没办法用，我也不敢用，所以我就没在模式多。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为什么说这就回到刚才说激进的程度上，我给他九分。 嗯 啊、再一个就是那个运动加模式，那个时候它有部分关闭部分 DSC 这个电子稳定程序的、 嗯， 所以我们也没有过多的一个测试。 这个不推荐在非赛道情况下使用的。 所以这种不太安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过多去体验。日常驾驶。用这个运动模式已经足够足够了、 嗯、 我就这么跟你说，你等红灯前面有辆慢车哈，你看 就踩脚油门一把轮就过去了， 对，一把轮然后踩脚油门真的就过去了、嗯、而且在过去的时候你还用一个发动机的声音，你不用鸣笛，你用发动机的声音就能告诉对方， 嗯， 你太慢了， 嗯， 你可以藐视它，就是这样。 这个车我激进我没有啥发言权，我连运动模式都没怎么挂，我运动模式更多的用运动挡直接来切，踩油门就过去了。 嗯， 这时候你就发现一脚油门已经就120了，再往上我就不敢开了。 嗯、 然后这个车我在城市当边体验了一下低速路面，低速路面给我一点小的觉得瑕疵，就是觉得它在一档升二档的时候整个车有个抖动。 对，是这样。 我可能理解为是发动机的调教和变速箱这块、因为。咱是高功率版， 确实，它这个刚才洪程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嗯， 尤其在低速驾驶的时候更为凸显一些。 对， 就你踩刹车的时候，这个、车点头会重一点，然后你再猛的就 稍 微给一点 点油门， 哎，它就又往前来窜一下。确实，这个确实我们也感受到这个问题了。 而且恰巧就是在低速蠕行的时候，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日后这个东西能调的话更好。但是因为一款主打运动的车型，可能在这块人家也不是说多重要、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如果路面非常拥堵啊，你就别开运动模式了，你就把它调成 ECU 模式。 ECU 也有，但是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激进。 对对，这个时候你就是换成这个模式来四平八稳的驾驶就好了。对， 行，今天呢非试不可跟大家来说了这一款2017款的三系的 330M 运动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的话，欢迎跟我们讨论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那今天节目时间也就这么长了，今天只能跟您说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嗯， 拜拜 拜拜。 夜跑的节奏，抽了马桶洗了脸上的疲倦泡沫，没有梦，昨夜没有梦，镜子里的陌生人已经不再做梦，想着中变成打卡中。